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第三期会议朝鲜代表团8月9号就我国最近经两次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一事表明了原则立场。代表团指出，我国拥有最强的核武力是一项正当的自卫措施，其目的在于制止美国半个世纪之久一直推行极端的对朝敌视政策，进行对朝核威慑的强权和专横，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。美国起凌云冒险的军事行动和卑鄙的制裁活动，我国接连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是一个向他们发去的严正警告。在美国不断进行对朝阴谋活动与核威胁的情况下，不管有人说什么，我们都不会把自卫和遏制力放在协商桌上，也不会在已经选择的增强国家核武力道路上退让半步。既然美国完全表露出了要扼杀我国主权、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穷凶极恶的企图，我国将按照业已所申明的那样转入果断的正义行动。代表团强调，针对美国接连不断的最恶毒、最卑鄙的对朝挑衅，我国将进一步巩固正义的力量，直到彻底除掉侵略和战争的祸根为止。